那些 lonely lonely，

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我冷漠。 不再冷清，迎着风

地。 飘飘荡荡，我望眼欲

往天涯的尽头单飞，狂风把眼泪慢慢地吹开，有一点孤单，终究要离开你，往陌生的山头飞去。 想起 天一空，用你的双手撑起天空，世界就被你拯救。当幸福十指紧扣为你停留，别犹豫假装害羞，鼓起你的勇气能撼动宇宙，变成瞬间耀眼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，与灯火阑珊。